西湖端桥东琴音，苏枕肥仙夜思人，古来红颜解客民，远安何及与唐春，三桃飞身寒衣云，荡宁汤来微一身。 Yeah. 面前如镜。